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继续请您欣赏在2008年春节期间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那昨天呢，已经请大家听到我们的底角了哈，姚雪芬先生的演唱。那昨天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姚雪芬先生在当天的演出当中啊，真是极尽了自己的才华，表演了很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唱哈，可以说当时在场的观众也真是过足了瘾，现场的气氛呢也是达到了空前的热烈。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欣赏姚雪芬先生返场的演出录音。 今天姚雪芬来之前呢也做了精心的准备，将向朋友们展示她多方面的才艺。下面我们有请姚雪芬再为大家继续做精彩的演唱。 谢谢大家对我非常的鼓励，下面再为大家演唱情人顶嘴的片段。Bye. 下了这闲言呐，咱那不了吧那别的唱，唱一段那独占花魁卖油郎。这一日那前。留神观望，胶皮车上的坐定了一位美貌的姑娘，只见她黑真真的那乌云呐，去黑瓦亮。可这兔子它的朱唇上，得若你咬着银牙，就把那个金牙套的响。上身穿土格的小袄儿呀，那本是一个实心眼儿。小儿了得把那空气放，小金莲真不大呀，了天狗那儿寸长啊，上海市的了小坤鞋儿可等得了的双足上，丝线的洋袜子要了挺老长哎，那颜色是淡黄啊，怪不得那些迷灯鬼儿都爱上他的当，就是那呀神仙要了看见了他，我这心里头也是发慌啊。从此后我心中可永不把他忘啊，肩担起了油的挑子，我这回转那油房。 为大家奉献天津时调秋景， 摇葫芦，到喽喽啊，棒棒棒，对着成双在草坡里边喂。 什么都可以。 您说，京韵怎么样？京韵， 京韵，刘白浪哪派？ 哎，刘白浪哪派？您要是想听哪派，唱哪派。白派，白派，好。探行门，探行门可以吗？ 刚才不能说是叫白派，只能说是模仿严秋霞老师。哎呦，好，谢谢。 啊，您喜欢曲艺，爱听曲艺，就是对曲艺的支持。好，再唱点什么呢？洛派，洛派的怎么样？ 好吧，好。 剑阁温良。 好， 不仅是洛派，还顶出段子来了。那么我们就唱几句《剑阁温良》。 好好好， 好，这是洛派的代表作。好，只要您没有审美疲劳，我们就请雪芬继续唱下去。 这洛派呀， 不一定唱得好，如果唱得不好呢，大家多谅解，多批评。好，这个京剧呀，我就是跟乐队只对出来一段17年。 哦，老大，现在是徒弟。 就是有一点点模仿高玉倩老师。 他有几分特善于模仿，刚才忘了，他几位老艺术家曲艺界的，你怎么上台，这手怎么动都模仿惟妙惟肖，是不是？ 模仿高玉倩老师啊，不一定模仿的好，如果模仿的不像，观众朋友就别给我打分好不好？反正今天就以联欢的形式吧，咱们大家一起热闹，因为是正月嘛，要喜庆，咱们怎么高兴怎么来，好不好？进入 Cheers! 唱起来，你爹爹死去难回返，奶奶 出去演出，所以说呢，这是临时和乐队的师傅们、老师们，临时的合作。这个刘伶醉酒呢，好像就没有排，没有排没有关系，我们在台上这个现演，奉献的献。如果唱的不好的地方呢，请观众朋友多多的谅解，谢谢。 看 酒的醉。 2008年春节期间在湖广会馆举行的这场闹新春古曲演出专场的实况录音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了。尽管在最后的时候啊，姚雪芬先生展示了自己方方面面的才艺哈，但是我觉得哈，一些很喜欢铁片大鼓的观众呢，会对这种演出方式并不是特别满意。至少就我自己而言吧，我就觉得没听过瘾。我特别希望姚先生能够多演唱几段铁片，但是现场的演出我不能控制哈。不过我自己的节目我还是可以控制的哈。那我想我今天就用一点私心，用一点特权，然后咱们来再补两段王佩臣先生演唱的这个铁片大鼓。来让这个喜欢铁片的朋友们呢单独的过过瘾。那刚才呢最后一段不是演唱的这个刘伶醉酒就唱了一番吗？这么着，咱们让姚雪芬先生的师傅王佩臣先生从第二番开始唱起。 我这里卖的是好高的美 大厅 心情，随着我看看我要染黄泉。为丈夫有几句那痴心的话，我要你牢牢的记记心间。 Yeah. 听了钱四连的话呀，当时只见这就把脸发， 就算是我们已经完整的欣赏过了这段铁片大鼓刘伶醉酒哈，那之后再给您安排一段汪佩臣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 Thank you.

我送风，我三盏子。 多